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和相声的结缘是从启明茶社开始的，然而在1947年，马季却不得不离开了北京，他去了上海。在这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变故呢？马季到了上海之后还能接触到自己喜爱的相声艺术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红九。接着相声人生呢，我们就来接着和您讲述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的故事。初中二年级时，父亲去世了，迫于家贫的无奈，马季的母亲只得嘱托上海亲戚把马季送到洪德织造厂学徒。那是在1947年，对于在上海学徒的日子，马季先生记忆犹新。他在《一生守候》中这样写道：厂房设在南市港中华路一间弄堂里，是一座二层小楼，上下加起来不到200平米，很破旧，设备也很简陋，十几台缝纫机，枕边机有气无力地转动着，楼下用砖头和木板搭了个桌子样的东西，白天作为运布料的平台，到夜晚就是师傅的床了。徒弟没这福分，铺张席子睡在地上。虽然环境十分艰苦，但马季由于聪明伶俐，和学徒的小伙伴之间关系搞得还不错。除此之外呢，还有一大收获，那就是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上海话。那到了上海的马季还能听到让自己如痴如醉的相声吗？听完了黄永泉、马季合说的广东话，红酒再来告诉您。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各省的地方方言都应该会。 哦，你会啊？ 这当然会了。 你会，你给我来两句广东话我听听。 来两句就来两句啊。 广东1、2、3、4、5、6、7、8、9、10怎么说？ 数数。 嗯， 这么说：1、2、3、4、5、6、7、8、9、10。 你听这怎么这味儿啊？ 对，就这味儿。 哦，真能说广东话。 当然真能说了。 我想问你点什么事情，你能用广东话给我翻译过来吗？ 随便问。 可以啊。 哎， 广东话管这手绢叫什么？ 管这个 啊， 某干。 什么？ 手干嘛？ 手干。 哎， 某干。 哎，手干。 嗯， 手绢。 这手绢。 哎。 扇子呢？ 吉心。 吉心。 嗯，纸扇就是。 哦，吉心。大褂。 挺方。 穷山。 什么穷山啊？ 嗯， 长山。 挺方。哦，穷山。哎，管这个布鞋叫什么？ 布海。 哦，布海。 哎， 对了，南方话管这个鞋都叫海。 对了， 布海。 哎， 皮鞋呢？ 皮海。 胶鞋， 高海。 塌了板呢？ 塌了板海。 什么呀？ 怎么了？ 哪有塌了板海？ 不是，你问的这太奇怪了，这 啊， 广东哪有塌了板 的称呼啊？ 广东， 这是北京的土语。 哦，那广东叫什么？ 广东啊，叫拖海。 什么拖海？ 哎，就是拖鞋。 这怎么叫拖鞋呢？ 大概是穿这种踏拉板啊，您得脱了鞋穿。 废话，那就叫拖鞋。广东话管这个小孩叫什么？ 小孩叫赛罗锅。 赛罗锅。 什么赛罗锅？ 不对， 赛罗锅。 赛罗锅。 哎，他管这小孩啊都叫赛罗。 哦，赛罗锅。胖子。 肥宅。 什么？ 管胖子叫肥仔。 怎么叫肥仔啊？ 就是说等您肥了就宰。 废话吧， 肥了宰我。 这个区别简直太大了。 哎，和咱北方的语言区别很大。 这要不懂话真能闹误会。 就是嘛。您看前些日子我刚和我爱人从广州回来。 哦，你们搬回来了。 哎，在那边工作了一年多呀。 哦， 就是由于言语不通闹了很多的笑话。 哦，闹什么笑话呢？ 那天礼拜天，我和我爱人呢，我们俩都休息。 嗯， 我们俩想啊，一块儿到菜市买点菜去。 对， 顺便的呢，再看一场电影。 哎，挺好啊。 正在这个时候啊，我们隔壁宿舍有个张大妈，她呢要买只老母鸡。 哦， 哎，就托我爱人呢，说给他带一只老母鸡回来。 那就给捎一只回来吧。 是啊，到菜市这么一看呢，嚯，这卖鸡的还真不少啊。 那就挑一只吧。 我爱人就过去了。 嗯， 同志，你给我挑一只老母鸡。 嗯， 那卖鸡的从那鸡筐里就瞪出来一只 老母鸡， 大公鸡， 大公鸡。 我爱人说。掌柜的，我不要这个大公鸡，我要老母鸡。 这是 他从这个筐里又瞪出一只， 这回是母鸡， 还是公鸡？ 怎么还是公鸡啊？ 他言语不通，他不懂我爱人的话呀。 哦，他不懂普通话。 哎，来回换了七八次，拿出来全都是公鸡。 嗨，这怎么办呢？ 就是啊，我爱人一想，这鸡怎么买呀？干脆还是跟他比划比划吧。 那怎么比划呀？ 我爱人就想啊，跟他这个做做手势。说同志，我不是要那个大公鸡，我想买一个母鸡。母鸡啊，就是这玩意儿怎么比划呀？是吧？ 那鸡全一个模样啊。 母鸡你还不懂啊？母鸡啊就跟我一样的。 嗨， 有那么比划的吗？比方不要紧呐，这卖鸡的同志火了。 怎么他那火了？ 你各个同志点解呢？买就鸡嘛，挑挑拣拣。我买咗十几年鸡啊，都冇见过同你咁一样嘅，叫我边度去搵呢？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说的什么呀？ 我也不懂啊，我一看他跟我火了，赶快找了个同志翻译了一下。 哦， 经过这么一解释啊。感情是由于我爱人做这手势引起这个同志的误会。 他怎么误会呢？ 他心想我爱人呢，要买那个带鼻子的鸡呢。 这没听说过，哪有长鼻子的鸡？ 干脆这鸡啊，别买了， 别买了， 看电影去吧，看电影去吧。到了电影院，你一看呢，离开场时间就剩五分钟了， 那快进去吧。 不行啊，我这不是还推着个自行车呢吗？ 哦，你还骑车来的？ 哎， 找地方存去了呀。 哎呀，我也不知这儿哪有存车处啊，这儿。 你打听打听啊。 对了，打听打听，正好旁边啊有个摆小摊的，我就过去了。我说同志，请问你这个街上哪有存自行车的地方啊？我母鸡呀、啊。你这儿卖母鸡呀、啊？ 什么呀？大家不懂你的话。 那我再问问。 再问问。 我跟他也做做手势。 哎，别这么指了。对。 我说同志，我问问你呀、啊，这条街上哪有这个存自行车的地方？哎，这回他懂我这意思了。 哦，他怎么说？ 他这手一指，还那道，还那道是吗？我说同志，你说那存车处到底在哪儿啊？还没走吗？还没走。 我还是不懂啊，我呀。 那怎么办呢？ 没关系，嗯，您别看我不懂广东话，嗯，我这人是比较聪明，我能琢磨呀，嗯，哎，我一想，他说这个海没抖啊，这海。哦，这回我明白了， 存车车在哪儿啊？ 海南岛。 没听说。 唇齿牙喉舌，哎，全得练，口腔得利喽。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此处就是甘柏细磨琥珀石下卷，中间有透地花窗。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笑星风采， 相声人生。 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红九，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让我们来听马季自传《一生守候》中的故事。在制造厂的发行所里有一台收音机，那是掌柜的私有的消遣品。不过傍晚掌柜的走了以后啊，他就成了马季和小伙伴们的宝贝了。马季经常会学着掌柜的架势往沙发上一靠，二郎腿一翘，一副享受的样子。当时啊，刘宝瑞先生在南京说相声，电台经常播放他的相声，还有高彦军的山东快书，这些节目都非常吸引马季。不仅如此，当年电影界的许多演员也反串说相声，马季就在收音机里听到过电影明星梅西、石辉说的相声《打灯谜》。不过从这时起啊，马季听相声已经不仅仅是为了消遣了，他开始了模仿和学习，暗暗的把在收音机里听到的许多段子都一字不漏地背下来，可以说这就是他自学相声的开始。下面我们就再来欣赏一段马季、赵世忠合说的传统相声《打灯谜》。 赵世忠先生从事这个相声艺术啊，已经四十多年了。 是啊， 经验非常丰富。 那哪里哪里， 老资格了。 您太客气 啊，老油条了。 哎，什么叫老油条啊？ 不是，就是说您资格很老。啊，您今年有多大年纪？ 今年呢？啊，我58岁。 58了 啊，58。 嗯，那您还没我大呢。 那您今年多大？ 我都56了。 啊，这。啊，你56，我58，怎么会我没你大呀？ 不，你没我大吗？ 不不 啊， 我比你大。 不，我比你大。 先有的我，后有的你。 先有的我，后有的你啊？ 不 啊， 我先来的， 你看我 后来的。 我先来的，你后来的呀？ 怎么会你先来的？ 你不信，咱们算呢？ 可以，你算算， 从50岁开始。 行， 50 啊。 51 52 53 54 55 56， 有我了。 有57 58，这你才来啊。 哈哈。 嗯， 你这么算呢？ 啊，你那意思怎么算呢？ 得反过来算。 啊，对对，那你比我大2岁。 哎，对对， 是我的老兄。 哎，不敢当。 说相声说几十年了， 可不是吗？ 说相声啊，必须具备这样的条件 啊。什么条件？ 首先说吧，他这个脑子得好。 哎，我脑子就好。 说相声啊，反应得要快。 哎，我反应就快。 说相声啊，得聪明。 我就聪明。 说相声得脸皮厚。 我脸皮厚。我这像话吗？这 你那干嘛呢？ 啊 啊， 没， 你就是你聪明，你也让别人说呀。你自己这干嘛呢？嗯，自己聪明让别人介绍，自己不要讲。 哎， 自己讲不谦虚了。 是是是， 你看我比你倒聪明呢，我多少讲过 啊。嗯，还没讲呢，这就说出来了。 不，这个我确实脑子比你快一点。 准的吗？ 你不信咱们俩这样 啊， 当场测验一下。 怎么测验？ 你跟我学什么？3句话。 学3句话。 这3句话一个字不错，那就证明你聪明脑子快。 哎，咱说学3句 啊， 学300句我都成。 用不着，就这3句。 可以可以， 从现在开始啊。 你随便说吧。 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错了不是？ 没有啊。 错了？ 没有。 你再仔细听着，再来一遍啊。 再来一遍。 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你错了不是？ 没有啊， 我让你跟我学几句啊？ 三句啊。 第三句你为什么不学啊？ 你还没说呢。 我说了。 你说什么了？ 我说错了不是？ 我说没有。这句也算呐？ 就这句话重要啊。 啊，你怎么单这时候问我？ 不行，你这脑子转不过来。 不不啊，这不算，这个 这不算、 啊、不算，我没注意。 你注点意。 好， 咱们再来五句话。 这五句话还这么说啊？ 哎， 可以。 怎么样？ 行行行， 仔细听着啊。 哎， 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错了不是？ 哎，错了不是？ 几句了？ 三句了。 哎，又来了。哎，我说几句了，你干嘛三句了 啊？要这时候问我， 这不行啊，你这脑子呀太笨了啊。 我不承认，我 不承认。 哎，对了，要真测验咱们脑子谁快啊？ 啊， 这回咱们两个人猜一回灯谜好不好？ 猜灯谜行啊。 啊， 好啊。 怎么样？ 听我这个啊。 你说吧。 我说这个撕拉、 说呀。 完了 完完了 啊， 他得真省事啊。你这个是打吃的使的用的？ 吃的 吃的。 嗯， 哪位同志吃过刺辣呀？猜不着。 猜不着了， 认输了。 告诉你， 这是什么？ 炸鸡蛋。 哎，炸鸡蛋。 哎， 那怎么会刺辣呀？ 热锅热油，鸡蛋往里一搁，刺辣。 这一个 太好了。怎么样？ 我听听，炸鸡蛋的一块钱没了。 好，再说一个，你还猜不着？ 没的是。 再听这个， 你说 刺辣、 说吧。 完了， 完了，坏了！今儿我这钱都输在刺辣上了。刚才那猜不着，这更猜不着。 猜不着了， 猜不着了。 告诉你， 这是什么？ 这刺辣 啊！这个 又炸一个， 又炸一个。不像话。 怎么了怎么了？ 你弄十斤鸡蛋这刺啦刺啦炸着没完，我得输你多少钱呢？ 谁让你不敢猜来着？你猜呀、 别赖我， 对不对？ 我猜炸鸡蛋我不就赢了吗？ 就是啊。 你还敢说不敢了？ 你敢猜我就敢说， 你要敢说我就敢猜。 来来这个 啊， 听着啊，刺啦 炸鸡蛋 错了。 什么？ 炸鸭蛋 啊？改鸭蛋了， 行吗？怎么样？ 怎么样？ 不怎么样 啊？来不来去的改的， 这意思有意思， 有什么意思 啊？ 还不如我那人影呢 啊！不是这样吧？ 啊， 我再说一个，你猜。 好好好， 啊、你动动脑筋的啊！ 说好 了，你听这个啊，这得动脑筋啊。东屋里是牛棚，把牛拉出来，往西走，走30步，然后牛转过头来，请问牛尾巴冲哪边？你研究研究， 怎么样？东屋里也是个牛棚， 哎， 这个牛呢倒退着出来， 是吗？把牛拉出来， 把牛拉出来，这牛尾巴冲东，牛尾巴冲东， 冲东， 哎，冲东， 不是， 转回来再那什么呢？那叫冲西，那你说冲哪边？ 冲地， 哎，冲地， 牛尾巴老这样，甭管说话，脸上老这样。对，你看这牛尾巴杵上来了， 你还有好的没有了？ 怎么还猜吗？ 还猜？你要说好的我就猜。 咱听这个，听这个啊，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这个，这我可猜着了， 猜着了。 哎， 什么呀？ 杂技里那个耍狮子的，那大狮子。 耍狮子怎么三头啊？ 你看，狮子是一个假头，耍狮子需要两个人，两个头加一块，这是三头 六耳。 狮子俩假耳朵，耍狮子两个人四个耳朵，六耳 八条腿。 狮子四条假腿，两个人四条腿，一共八条腿。 一只眼， 一只眼 啊！ 我这六只眼呢， 你差五只眼，二五眼了，你这 个二五眼 不对，一只眼 猜不着了， 猜不着了 啊！ 认输了， 认输，认输， 你宣布出来， 这是什么？ 老太太坐马车。 老太太坐马车， 哎， 那怎么会三头啊？ 赶车的一个头，老太太一个头，马还有一个头，三头 六耳， 马两个耳朵，两个人四个耳朵，六耳 八条腿， 马四条腿，俩人四条腿，八条腿、 一只眼， 你就输这一只眼上了。 怎么？ 马是瞎马，老太太双狮目，赶车的就一只眼 啊？像话。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这叫什么 啊？ 什么？ 你实不实 啊？不能呀。这样啊，当着大家，我再说一个，你猜不着，咱们就下台。 好，那你得说好的。 说好的，哎，你听着啊，我说七个字儿，扣一个字儿。 哦，扣字儿。 半夜叫门问声谁？七个字儿打一个字儿，这字儿念什么？ 好，那我得研究研究。 研究研究， 琢磨琢磨啊。 半夜叫门问声谁？ 比方说吧，半夜里啊，有人到家找我来了。在门外边一叫我 赵世忠， 我在里边一问 谁呀， 外边呢必然回答 我。 猜着了，这字念我。 赵世忠 谁呀？ 我。 哎，就是我字，这不能回答别的。 赵世忠谁呀？ 他。没这么说话的。 猜着了， 猜着了， 猜着了， 这字念我。 念 我。 念什么？ 我。 不对不对不对，再琢磨，再琢磨。 你这没错， 不对， 不不啊，就念我， 不念我， 念我， 你不念我们， 你也甭说不念我，我也甭说念我 啊。 这回咱们两个人在这儿啊，表演表演。 怎么表演法？ 在桌子这儿啊，就好比是我的家， 你们家， 哎，这点呢，就算我的家门口了。我在家等着你，你夜里来找我来。你在外边一叫我，我一问谁呀，只要你一回答我，哎，你可就输了 啊。这是你的家，我来找你来。我一叫门，你问谁呀，我一说我 啊， 我就输了。 当然了， 我要不说我的， 算你赢了。 那行了，那咱来来， 这全有什么？ 行行行， 我非输不可，这就是我字儿。 行，咱俩找赵师。 在这 儿啊， 门口等着我呢。我多大岁数了？我进去了。 怎么了？ 你什么时间找我呀？ 半夜呀、啊， 半夜三更的，我还门口站着干什么呢？ 你外头凉快凉快。 啊，什么月份我凉快呀？ 不对吗？ 你得叫门， 还得叫门呢。 当然。 门在哪儿呢？ 这就是街门呢。 门环子呢？ 门呵，真麻烦。干脆用手拍这桌子，就算门环子。 啊，你们家这门环子往下拍， 你管着管不着 啊？行。 不叫门哪儿去？ 哎呀，溜溜达达到了， 还得叫门，太麻烦了。 不在家？ 哎，在家呢，在家。 在家你不出来？ 你这干什么呢？这是啊啊！你这干嘛呢？ 怎么了？ 你这不是叫门呢？你这是烙烧饼呢？这个？ 那怎么着呢？还？ 你得叫我。 还得叫你？你怎么来干嘛？ 不叫我知道你找谁呀、啊？是不是？ 溜溜达达了， 大叔，谁呀？ 出来瞧！ 哎，出来，出来瞧！ 出来瞧！ 瞧我回答我，你往出诓我是怎么的？ 怎么？ 你得说我， 他不念我，我说 的是 干嘛呀？这是再来。大叔， 谁呀？ 卡拉 OK 见啊！ 啊，你找，你什么时间找啊？ 半夜 三更上卡拉 OK 干嘛？ 24小时营业， 没听说过。半夜我不去， 你得说我。 他不念我， 没人就是我字儿。 赵世忠， 谁呀？ 不见不散了。 等会儿， 什么不见不散？ 不见，问问人。 本来吧，他不念我，你愣个念我，没有那么样的，哪有那样的？ 这是，他本来就不念我。 哟，您回来了， 家等我来了，出去。 哎，怎么回事？ 你得说我。 这干嘛呀？这么大岁数，急 着 急。 有一个咱们 至于吗？ 说我呀， 他本来就不认我。 是， 说我这不认输呢？ 说我不认输，那不讲理。 是的。谁呀？ 我。 你说 我倒叫门。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马季、赵世忠合说的打灯谜。马季通过听收音机记下了不少段子，不过纸里终归包不住火。偷听事件最终还是暴露了，马季也自然被掌柜臭骂了一顿，收音机也被没收了。虽然没了收音机，马季心里却早已装满了相声段子。从此以后，他便开始每天在心里念叨这些相声，也就是从此时此刻开始，相声在马季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不久，新中国成立了，马季又回到了北京。回到北京后的马季又会如何继续追寻他的梦想呢？我们将在今后的节目中再来告诉您。 一样的站在午后的街，我想着今天要怎么打发时间，在陌生的空间有熟悉的感觉，连白云都飘在同一个天， 还记得理想那种情节，可以安排和孤单同时间上演，充斥着每个夜，搜索着家的感觉，只留眼泪在同一张脸。异乡的一切一切，在梦中辗转难眠，在世界转一个圈，还能不能回到原点？异乡梦一点一点，慢慢的形成圆圈，只要求继续向前，让温情不再有分别。情节可以安排和孤单同时间上演，充斥着每个夜，搜索着家的感觉，只留眼泪在同一张脸。异乡的一切一切，在梦中辗转难眠，在世界转一个圈，还能不能回到原点？异乡梦一点一点，慢慢的形成圆圈，只要求继续向前，让温情不再有分别。辗转难眠，在世界转一个圈，还能不能回到原点？异乡梦一点一点，慢慢的形成圆圈，只要求继续向前，让温情不再有分别。哦哦，异乡的一切一切，在梦中辗转难眠，在世界转一个圈，还能不能回到原点？异乡梦一点一点，慢慢的形成圆圈，只要求继续向前，让温情不再有分别。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1987年春节联欢晚会出现了一个现象，十分有趣。在所有的五段相声节目中，有四段都是由马季以及他的徒弟们表演的。可以说1987年的春晚是以马季为代表的马家军的辉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您的老朋友红九。今儿的岁月风云，我们就来一起回顾一下1987年春晚相声马家军的风采。在1987年的春晚上，欢乐祥和的开场歌舞结束之后，一对青年相声演员走上了舞台，这就是刘伟和冯巩。 他们俩都是马季的徒弟。正当大家以为他们要延续1986年春晚的虎年谈虎，再来上一段兔年谈兔的时候，小哥俩却说起了影名对联。您别说，人家这对联还真有点意思。下面咱们就一起来欣赏刘伟冯巩合说的巧对影联片段。 我出上联， 跟你对下联。 我这上联是一个字的片子， 我给你对一个字。 这一个字的片子是 来吧， 灯， 张嘴就来。 不 要， 不要信口开河。 什么叫信口开河？ 给你3分钟时间，好好 出口成电影。要对上来了， 你别让我问住了。 问不倒我， 你这要跟我这灯有什么关系？ 有联系啊！你是灯，我是要。 为什么对要？ 为什么给你对要？为什么呀？ 这应该问你啊。 你是灯，我是药。 为什么对药呢？ 他是这么回事 啊， 他这个道理啊， 我 他是你晚上吃药你得开灯啊。你要不开灯你肯定吃错了药。 那 你 不对，你还吃错了药。 一个字对上来了， 牵强附会， 一点不牵强。 行行行，这回我说俩字的， 对两个字。 我这俩字的片子是 什么呀？ 小街， 张嘴就来。老枪， 老枪， 小对老， 字面挺工整， 非常工整。 有什么内在的联系没有？ 有内在的联系， 你说说。 你是小街，我是老枪。 为什么对老枪？ 为什么对老枪啊？你走在小街上， 小街上， 我给你一老枪， 招你了。 怕你走在小街上不安全，给你一支老枪带在身边， 起保护作用。 对对对， 我要是多说点 多对点， 我说得急， 对得紧， 我说一串， 我对一筐， 您听着 来吧。 我这是雄鸡。再听一遍，雄鸡。 还够瘆得慌的啊， 吓唬吓唬你。 我给你对 什么？ 蛇案。 也够瘆得慌。伤势， 晴叹， 夜茫茫， 路漫漫。 二度梅， 15贯， 3家巷， 5更寒， 红楼梦， 白蛇传， 宝莲灯， 桃花扇， 车轮滚滚， 山道弯弯， 梨园传奇， 哈里之战， 兵临城下， 挺进中原， 突破乌江， 智取华山， 丹凤朝阳， 御马外传， 佩剑将军， 家务清官， 六金县长， 8百罗汉， 绿色钱包， 蓝色档案， 红楼夜神， 金像奇案， 火山禁地， 滨海沉船， 飞向未来， 走向深渊， 候补队员， 预备警官， 城南旧事， 阿混新传， 独立或死亡， 爱情与遗产， 陌生的朋友， 神秘的旅伴， 生活的彩音， 远山的呼唤， 咱们的牛百岁， 快乐的单身汉， 阳光闪过之后， 今夜星光灿烂， 珊瑚岛上的死光， 尼罗河上的惨案啊。 李小李和老李， 儿子孙子和种子， 母亲一号兵站， 72家房客。 我这上联有号码51号， 我这下联有数字72家， 我这能添字， 我能加词， 我是51号兵站住着72家房客。 那 我 有你这么出上联的吗？ 我就这么出， 51、72你全占了， 谁说头了算谁的。 诚心考我， 考考你， 考不住我。 你来了， 上联什么？ 51号兵站住着72家房客。 我给你对72家房客，搬出51号兵站。 搬出去像话吗？ 哎，不搬不行。 怎么呢？ 军队不让带家属，那就得搬。 你这片子跟我这重了， 一分不就对上了吗？ 你不懂规矩， 非得重对啊！ 从头找， 上联什么？ 51号兵站住着72家房客。 我给你对39节台阶。发生405谋杀案了。 你听这个 来吧。 我这是良家妇女秦香莲。看这动作的良家妇女秦香莲，多温柔啊， 还带动作。 有动作， 两部片子搁一块 儿 之间有点联系， 有内容。 我爱对这个 是吗？ 听我的下联。 您下联是？ 我给你对模范丈夫李时珍。 这李时珍是秦香莲的大 哥，30刚登的记。 你甭管，你听着，海外赤子刘三姐， 雾都孤儿杜师娘， 英俊少年马可波罗， 卖花姑娘也塞尼亚。哎， 我这能签字， 我能加词。 我这是英俊少年马可波罗，参加过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 游击队 你甭管， 我给你对卖花姑娘叶三妮啊、嗯、卖的是马兰花、苦菜花、锦上添花。 阳城暗哨侦察兵，三进山城追捕乐得祥子。 哎，等会儿，您什么声音？ 这乐特打替分呢， 打替分 暴露目标了。 我给您对马路天使、流浪者、十字街头绝唱、半夜鸡叫。嗯、 怎么这事儿呢？ 这个公鸡感冒了。 大河奔流，浪涛滚滚，怒吼吧！ 怎么着？ 黄河，嗓子亮，黄河。 我给你对小城春秋、杜鹃声声，走过母亲。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刘伟、冯巩合说的巧对影联片段。晚会在歌舞小品的穿插中继续进行，突然一阵动听的声音传入大家耳中，原来是马季的徒弟笑林开办的笑林广播电台开始播音了。这段名为《学播音》的相声，以独到的角度和特殊的形式，给1987年的春晚加上了一抹亮色。下面我们就来欣赏笑林李国盛合说的《学播音》。 告诉你 啊， 我的播音艺术啊， 嗯， 说句成语啊， 怎么形容？ 有两把刷子。 这是成语吗？ 反正我是学谁像谁。 这话太大了。 怎么叫话大呢？ 不可能都像啊。 包括在座的播音员当场说话，我马上就学。 谁都学得了？ 对，有这把握。 那咱们 笑林 啊， 我写几句话请你播一播。 好，下去。你要能把夏青的声音学像了， 怎么着？ 我佩服你。 这可是你说的。 我说的。 好，夏青同志，我现在用您的声音播音了。如果我的声音语气感情哪点跟您不一样 啊，又按你的改呀、啊？ 就这么办吧。 什么就这么办呢？啊，您念吧。呵，你怎么这么看呢？ 近视眼。 我把这茬忘了。你这找什么呢？ 我看大伙儿注意我没有。 你哪儿那么多事儿？ 嘿嘿，啊， 您这毛病啊。 夏青同志的声音相当有特点 啊， 你不找找感觉哪行啊？ 啊，好，找吧。 哎，这感觉找着了。好，注意啊。 嗯， 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们对我们播音员的关心。在这新春到来之际，我代表播音员祝大家春节愉快，万事如意，合家团圆，搞好计划生育。 好，得了，这是人家写的词儿吗？ 谁让你听词了？ 那听什么呀？ 主要是让你听我这声音像不像。 哦，声音还有点意思。 宋世雄同志， 哎啊， 我学的像不像？ 那你干嘛问他呀？ 宋世雄要说我学的不像， 怎么着？ 宋世雄学的 啊。不像话，就得你学。 我学、 啊、 我告诉你，包括宋世雄在内， 干嘛？ 凡是这些者名的播音员，我都能学。 哎啊、 因为者名播音员有特点的。 先等会儿， 者名 什么播音员？ 者名啊， 者名啊，这啊什么呀？ 草字头加一者字。 著名， 著名，著名。你一点小事你别记，你 小事儿。嗯，念错别字在播音员来说这是大事。 不是，这我能不懂吗？ 懂你还念错了？ 就算我刚才弄巧成拙，你也别吹毛求疵。 又错了。 怎么了？ 弄巧成拙，吹毛求疵。 是怕你不懂。 就你不懂， 这 就你这水平还当播音员呢？ 我模仿能力强啊。 强，你也是学男的呀。 嗯， 女播音员学得了吗？ 女播音员咱拿手。 你能学谁？ 我林如。 学林如？ 哎，我就学一学林如为电视连续剧《阿信》中配的解说词。 好、哎，来哪段？ 我就学 啊， 阿信出走那一段。 可以， 嗯， 来吧。 这段啊，是阿信坐在了佐贺开往东京的火车上，画外音。 故事情节大家知道。 这，他这报复心也不小。 行吧， 阿信一心想离开田仓家，至于去哪儿对他来说是无关紧要的。现在火车离佐贺越来越远了。